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范晓萱的哭了，这个女生在12岁的时候就创作了歌曲并且出道，她呢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还会演奏，这个女生可以唱健康歌又可以唱我要我们在一起，所以说她是可以闹也可以静的，又可以写歌又可以写书。我不知道你会喜欢哪一面的她呢？继续来听魏晨少年游。

家乡，在日喀则，那里有条美丽的河。阿曼勒说，牛羊满山坡，那是一位菩萨保佑的。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，美丽河水泛清波。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，留下那段动人的歌。哦，玛尼玛尼贝美吽，哦，玛尼玛尼贝美吽，哦，玛尼玛尼贝美吽，哦，玛尼玛尼贝美吽。 1997年底的时候，韩红是推出了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雪域光芒》，立刻就以强劲的动力横扫了国内的流行乐坛。她的这一首《家乡》，包括《雪域光芒》，还有《风雨中的美丽》啊等等的，不仅是在97、98年长时间的占据各大排行榜的榜首，而且也囊括了很多奖项。而现在提到韩红的话，也是有太多的代表作品了。继续来听张学友《深海》。 放下了姿态，句句都是爱，海水也沸腾起来。我把你藏得又藏，心灵分不开，一天天渗透思路血脉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。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，在心深处摇摆，寂寞